在太阳节之际，德国柏林阿朝维传媒印刷出版社出版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即承拥戴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时，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最崇高的道德情谊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最近在出版社举行。另外，在太阳节之际，尼日利亚的《尼日利亚观察家报》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即承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我国永恒的主席全文。